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 这是汪峰在很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叫做《青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青春之前，男人还被叫做小男生，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口袋里没有半毛钱，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样的童年，现在的孩子估计不太能够体会。唱这首歌的张艾嘉，她的声音并不算特别的出色，但是听起来总是那样的纯净，她会让你想起在学生时代朦朦胧胧的觉得好看的那个女生。童年，这是张艾嘉的人生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罗大佑第一次以制作人的身份出现的唱片。这张专辑呢，不仅把张艾嘉写进了历史，更捧红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罗大佑。儿歌化的旋律，大家可以用可爱来形容，实在难以和现在的罗大佑联系起来。 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 怎么在乎他？

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他搬好了两张凳子，却不一定能够等来那个愿意和他在露天电影院里共度时光的人。电影院里也许有一个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为人父的少年的失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职场中的男人的状态。唱歌的人和写歌的人都是同一个人，他叫做李寿全，他是个罗大佑同时代的音乐人。在他少年不得志的时候，他曾经写下了一首歌叫做《上班族的一日》，说的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少年嘴角的微笑也变得世故了起来，而青春就在老板的承诺当中一点点的失去。上班族的一天说的是一个勇敢的递出了辞职信的年轻人的故事。 搭乘一电梯，说不出犹豫的心，是不是仍然都要固定的工作，是不是仍然都要上班的生活。我不要办公室里孤独和冷漠，我不要盲目工作丧失了自我。拥挤的电梯一天过了一天，拥挤的公车一年过了一年，等待老板诺言，眼角的皱纹刻画着生命疑问，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记不起年轻时候做梦的我，是否也情愿做个无奈的陀螺。

情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女生裙子很短， 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 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麻烦麻烦麻烦。 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 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只有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问问你的爸爸，歌词里唱到的烦心事，他是不是也正经历？或者说，你也正在经历的这些生活的细碎？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秘书的裙子太短，还有儿子太胖不肯吃饭，其实都是写歌的人他们真实的生活当中的事情，最后交给李宗盛负责整理，写成了歌词。而曲子呢，是由他们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哼出来的，所以呢，署名就是李华冠，也就是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三个人的名字，歌曲一个字。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这首歌呢，我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听到的，新娘是一个美国人，她的爸爸挽着女儿走向另一个男人的时候，就在台上清唱了这首歌，唱得泣不成声。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呢是美国人的婚礼上必须要放的一首经典，叫做 Butterfly Kisses。 歌词里唱着，今天他将要换上另一个姓，而我看他许下一个承诺，爸爸陪我踏上红地毯吧，爸爸我的婚纱漂亮吗，爸爸别哭。他把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爱写得那样的感人，蝴蝶之吻说的并不是蝴蝶的亲吻，而是女儿的睫毛轻轻地抚在爸爸的脸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舞动的蝴蝶在亲着你的脸颊。 Beside the pony, Daddy, it's my first ride. I know the cake looks funny, Daddy, but I sure tried. Oh, with all that I've done wrong,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to deserve a hug every morning and butterfly kisses at night. A promise, and I'll give her away. Standing in the bride room, just staring at her. She asked me what I'm thinking, and I said I'm not sure. I just feel like I'm losing my baby girl. And she leaned over, gave me butterfly kisses. With her mama there, sticking little white flowers all up in her hair. Walk me down the aisle, Daddy, it's just about time. Does my wedding gown look pretty, Daddy? Daddy, don't cry. Oh, with all that I've done wrong,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Serve her love every morning and butterfly kisses. I couldn't ask God for more. Man, this is what love is. I know I've got to let her go, but I'll always remember every hug in the morning and butterfly kisses.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年年代，发现那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 会开。 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 上十岁到头来不穿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 虽无奈， 怕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 没有钱在那口袋， 都叫不灭，这颗。